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淑荣的《昨夜星辰》，这是台湾同名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。青草地一样散发着一种清香，而且时间仿佛是停滞的，不会有太多的变化，不会让你出现惶恐的心情，所以那是很难忘的一种体验。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除了怀旧之外呢，还会看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种种精彩。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和万嘉明的《顺流而下》，这一首歌曲呢是网络剧《鬼吹灯之精绝古城》当中的主题曲。那对我来说，这部剧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靳东的出演啊，蛮期待他在里面的表现。而张靓颖为这首歌曲的演唱呢，应该说也颇为的花心思，因为整部剧呢会有很多诡异啊、神奇啊、各种各样的这种奇幻的色彩嘛。那应该说张靓颖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发挥了自己音域的特点啊，不管说是高音还是低音，都配合了这样一种极富神秘感的音色，然后让歌曲的情绪跨度呢能够贴合跌宕起伏的剧情。我们一块来分享这首歌。 在我的心底， 这是张靓颖和万嘉明为网络剧《鬼吹灯之精绝古城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顺流而下》。这部剧的背景呢，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的精绝古城遗址寻找鬼洞的故事啊，所以你听得出来，整首歌曲它的音乐主调呢也是以西域风为主的，所以听起来呢蛮特别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来自莫文蔚的歌曲《盛夏的果实》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，也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。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你只是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九五九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张学友的一首舞曲风格的歌啊，头发乱了，出自1998年释放自己这张专辑当中。因为一个细小的眼神，你可能会觉得就爱上对方了，但是你也有可能因为另外一个小小的细节，你就会发现爱情的堡垒已经坍塌了。刘美玲2016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 Lucky Star， 这首歌曲呢甜甜的美美的，给人感觉呢是非常的小清新啊。这种轻快的曲风，优美的旋律，还有跳跃的节奏，再加上刘美玲甜美的声音，的确会让我们有一种就是很愉悦很轻松的这样的一种印象。我们一块来分享。 有路的灯很清亮了，帮你的血流还染色，有什么秘密没说，就让这微风写成歌，散着步那双恋人好像偷偷在笑我们， 后的刘美玲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唱功却不俗。那据说呢，她还会参加江苏卫视2017年的跨年演唱会，在演唱会上会演唱这首 Lucky Star， 把更多的幸运带给所有喜欢她歌的朋友。齐秦那首老歌出自1988年引进版专辑《狼一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我不知道这首歌曲在当初啊慰藉了多少少年的心啊，至少在我看来，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这首歌曲每当我有那种很孤独的感觉的时候，或者说会有一些郁闷的时候，这首歌曲其实往往都会带给我心灵上的一种安慰。 深夜里有种凄凉的声音，是我在旷野里呼唤着大地，山谷里

周迅《身未动，心已远》，这是旅游卫视的台歌。那很多的人也会很喜欢看这一类的节目啊，旅游类的节目《行走世界》，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，其实没有那样的可能说我真的可以周游世界，我真的可以说去到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地方，也不太可能说动不动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。那在这样的一些纪录片当中，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些节目当中，你至少你的眼睛可以跟着节目一起去感受世界的精彩吧，还真的是身未动，心已远。接下来的歌声来自吴克群，这是他在2015年《数星星的人》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不会痛的不叫爱情》。 你曾说过这是爱情啊，你曾将我所以太猖狂，爱若让人成长，就让人挣扎，不是吗？我还记着你的每句话，我还爱着你每个想法，爱刻得有多深，伤口就多长，不是吗？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，戏剧开始结尾就越悲剧，也许爱会让人痛苦，也许爱会让人窒息，但我们乐此不疲。你曾说过这是爱情啊，爱更越深会越猖狂，爱若甜蜜如糖，就杀人如麻，不是吗？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，但是我就在这不会逃离，也许爱会让人痛苦，也许爱会让人

萧敬腾2008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海芋恋》。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其实虽然说这个节奏不是很快的那种感觉啊，但是依然是呈现出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内心世界，外表看起来呢好像很沉稳很冷静，但其实私底下还是一个很活泼的这个大男孩的形象。好了，节目最后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惠妹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，叫做 Bad Boy， 也是很经典的一首作品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呢。 你是你否